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38集，抢二。油灯下，沈妙在仔细的写字，雪白的纸摊开，谷雨在一边磨墨。金哲小心地隔一会儿给油灯添些油，省得火苗不够亮。沈妙写得极为认真，不时地还停笔思忖一会儿，完了继续写。将四四方方的一张纸写完后，外头已经是万籁俱寂。沈妙搁下笔，将信纸提起来吹了吹，确定将那上头的墨迹都吹了干去，才找了个信封将信纸装好，交到了金哲手中。明日一早在外头寻个可靠的人，将这信送到沈府里的常在清手里，切记不可假他人之手，一定只能送到常在清手中。沈妙说道。金哲一边称使，一边将信收好，虽然疑惑沈妙好端端的怎么会给常在清写信，却也没有多问。谷雨将桌上的笔墨纸砚收起来，笑道， 哎，姑娘也早些休息吧，眼下夜深了，再晚休息对身子不好。 沈妙点了点头。待金哲和谷雨走后，他将油灯拿到榻前的小机上，却是坐在榻边出神。昨夜做了那样一场梦，眼下无论如何都睡不着，今日一整日也都尽是想的是这件事，仿佛从那个梦中窥见了前生的一点端倪。他终于知道了为何常在清那么容易就让罗雪燕成为一缕幽魂，原来就有沈妙自己在其中助纣为虐。如果说常在清是罪魁祸首，他自己也就成了被人利用的刽子手。想起这些，恨意排山倒海而来，沈妙着恨不得不能生吞活剥了常在清。可是如今变下法子让常在清身败名裂，未免也太过简单。常在清一辈子心心念念的就是取之不尽的富贵财富、身份地位，为什么不让常在清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，再全部化为泡影更痛快呢？让他被天下人耻笑，若是用常在清去对付陈若秋，更是能够省掉自己的一番力气。物尽其用四个字当是刻入骨髓的教训，借刀杀人这一回也该换沈妙自己来玩了。他想了整整一日，到底是想出了一些东西。那一张信纸上密密麻麻的都是沈万的喜好，同沈万做了这么多年的叔侄，从前因为是真心尊敬沈万，沈妙从小为了讨好三叔做了许多了解，如今这些了解全部拱手送人，还是送给一个有野心的女人，沈妙便不相信。以常在清的段数，沈万这样的伪君子还能不中招？郎有情妾有意，表面上端的是才子佳人天作之合，内里却都是豺狼虎豹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日后撕裂起来岂不是更有趣？沈妙眸光闪过一丝冷笑，狗咬狗总是好看的。他脱下外伤上了榻，正想躺下，却又鬼使神差地看了窗口一眼。窗户关得很紧，外头清风摇曳，黑漆漆的夜里并未有别的人。沈妙怔了一下，心中暗自唾骂自己，好端端的怎么会忽然看窗户呢？好像觉得谢景行不来反而有些不习惯似的。他摇了摇头，将心中那点古怪的感觉压住，将油灯吹灭，这才是真的睡了。瑞王府中有人在院子里喂虎，白虎在院子里撒着欢，危在青年脚下，不时地伸着脑袋从后者的手里讨食吃。或许是因为吃的惊喜又被人照料得极好，这白虎浑身的毛皮都透着亮光，似是肥了一圈， 看着像一只漂亮的大猫。 别喂了，再喂就真成猫了，眼下这副德行哪还有只虎的样子。 高阳在一边瞧着泼冷水道。谢景行充耳不闻，一边继续给白虎喂食，一边漫不经心地说道， 我宠的你有意见？ 高阳被噎了一下，伸手道， 好好好，我不管你喂猫还是喂虎，今日在东宫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莫名其妙的你怎么对定王发难？傅修仪那种人现在对你一定有所怀疑，打草惊蛇有些不妥吧？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 宫里的事儿传到高阳耳朵里的时候，高阳起先还不敢相信，谢景行做事自来有自己的章法，现在就和傅修仪对上可不是好时候。傅修仪私下里也是有些手段的，虽然不至于伤了谢景行，也总会给谢景行贴些麻烦，现在可容不得出什么纰漏。见谢景行根本没有搭理自己的意思，高阳眼珠子一转， 不会是为了沈庙吧？ 你很闲？ 啥？ 苏家的事情都打点好了？ 高阳一愣，随即说道， 已经安排人去做了，不过你这么做真的有意义吗？虽然你和苏明峰是好友，可是有一天他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必然会和你为敌，到时候你所做的一切在他眼里都是有所图谋，做了倒不如不做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 文惠帝有心打压苏家，即使苏家现在已经刻意收拾，到底还是留了一些残余的尾巴，这些尾巴极有可能在未来成为置苏家于死地的把柄。谢景行让高阳做的就是替苏家暗中收拾了这些把柄，保全苏家未来不必出什么变故。高阳对谢景行这样的做法是不置可否的，谢景行如今戴着面具，所以没有人知道他就是瑞王，可若是有一日东窗事发，抵死不承认自然也可以，可是苏明峰肯定是能认出来的。相识相伴的儿时兄弟却是在欺瞒自己，况且大梁和明琦终有一日会站在敌对的位置。谢景行可以保住苏家，却保不住和苏明峰的过去，这是无法避免的事实。 我做事为何还要考虑他的想法？ 谢景行说道， 只是因为我想做而已。 真是如此？ 高阳难得犀利地说道， 或许你忘了，你现在和以前不同，这个身份注定在民情中没有一个值得信任的人，摘下面具别人都会用警惕的目光看你，臣可以以下属的身份告诫，这并没有什么好遮拦的，殿下。 夜风习习，白虎吃饱了，打了个饱嗝，欢腾地去叼谢景行的袖子，满院子中都是沉默的风声。不知隔了多久，谢景行终于开口了， 不是所有人，有一个人不同，可以用大梁瑞王身份相交的人。 你是说什么 呀？高阳提醒道， 殿下不要忘记，如今沈庙与殿下相交是因为他也要对付定王傅修仪，殿下可以帮助他，可是一旦真的有一日到了最后的时候，他还是会站在殿下的对立面，被天下人唾弃，殿下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个准备吗？如果只是贪恋一时的快活，黄粱一梦，醒来后不过是徒增伤感。 那又如何？ 高阳一愣，谢景行反问他， 那又如何？ 他将白虎从地上提起来抱在怀里，站起身，修长挺拔的身影在夜色中如轻松一样的笔直。 世上一切东西都要付出代价的，权也好，人也好，都一样，如果真到了那一天，本王就想办法抢，江山要抢，皇位要抢，女人要抢，心也要抢，一开始这条路都注定的，天下人恨又怎么样？ 如果连这一点都承受不了，你就趁早回大梁吧。本王从来没有忘记自己要走的路，相反，本王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，所以不要怀疑本王的决定。如果一切都是黄粱一梦，那就把梦变成现实好了。 谢景行淡淡的却毋庸置疑的开口， 本王有这个自信。高阳，你怀疑吗？ 很多年后，高阳再次回想起这个冬夜的时候，似乎都能感觉到骨子里沸腾的热血。他见过那人少年的嚣张和顽劣，见过他青年的狂妄和高傲，却又在这一瞬间仿佛隔了很多岁月，见到了真正来自皇族天生的霸道和威严。 如果一切都是黄粱一梦，那就把梦变成现实好了。 世上有几人敢说这样的话，偏偏谢锦行说了。高阳顿了顿，片刻后他屈身跪了下去，同对方行了一个半分不差的君臣之礼。 臣誓死追随殿下。 起来吧。 谢锦行逗着怀中的白虎。高阳拍拍膝盖上的灰尘，想了一刻，肃然问道， 那么殿下打算如何抢沈姑娘？ 滚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